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 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10:02，电波那端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我是浩洋。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哈，等到哪一天直播，我把直播间的灯光全部关掉，只剩下电脑屏幕反射出来的光线。今天在直播之前，我尝试了一下，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于是我果断放弃了这个做法，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放弃，取了一个中间点，留了3盏灯，让整个直播间的氛围更加贴近晚上。所以就想啊，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理想和现实间徘徊，可能现实不如理想那么的丰满，但它一定不是最骨感的，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中间点，而这个中间点就是生活。怎么样，即兴组织出来的这一段，是不是能让你今天晚上的开始又有会心的一笑呢？欢迎来到我们的夜晚。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一个话题，也是我想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因为说实话，在去年的我们的歌的节目当中，我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去播放英文歌曲，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英文歌应该很适合我们晚上来播出，而且我也很久没有在电波当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英文歌曲了，回想起那也是曾经年少的追求。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有什么钟爱的英文歌？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猜，那么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的英文歌？哼，你还真的猜错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名字都是英文，但歌曲里面唱到的内容却都是中文的。怎么样，没有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主题还能做出来完整的一期节目，真的是要感谢那些别出心裁的歌手们了。好的，两个平台互动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听听 FM 我们的夜晚的聊天室。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一个叫做薛凯琪的女歌手，歌曲的名字叫做 Better Me。 出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分离，想念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这首歌是来自于薛凯琪演唱的 Better Me。 曾经也看过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觉得那支音乐录影带拍得非常的干净啊。薛凯琪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还是挺有自己的个人一些魅力的。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是刻意要怎么样哈，因为刚才第一首放出了薛凯琪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下一首你们刚才都没有想到，是不是这个新田还在连这个别的歌啊，在连周杰伦的 My My 和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真的应该连的是下一首歌，来听一听方大同 Love Song。 我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

这首歌的名字听起来就很好听。同样还有很好听的名字是由齐静发来的一首，叫做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我老感觉这首就是他发过来这个名字像是一首歌的歌词。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特别经典的一些英文歌曲，比如说啊，夏花发来的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还有刚才谁发来的对，秋风秋雨发来的 Right Here Waiting 和 Yesterday Once More。 当然了，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也不能说冷门或者生僻的歌吧，比如说燕琳发来的 Lady Gaga 的 Shallow， 对，也是帮他拿到了那一季奥斯卡的最佳歌曲奖，应该是。今天发来了一个还挺暴露年龄的啊 M2M 这样的一个女子组合演唱的 Mirror Mirror。 M2M 他们很多的歌曲应该都被中国歌手翻唱过，那首歌是怎么唱，他们 Pretty Boy 啊 Oh my pretty pretty boy I love you 是他们的吧，今天来帮我回答一下。一飞跟我们互动到了一首 MC Hotdog 的 Do You Remember， 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看看接下来的歌有没有朋友能够连到。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一首 You Are So Beautiful。 尽管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免疫，可是我知道也许感觉像废墟，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未必有回应，仅有的梦都被隔离，生命有笑也有恐惧，没有人可以免疫，但我假设你将会更有勇气。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你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去飞，忘记疲惫。尽管感觉被遗弃，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总会暗里看见你。来看你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爱照亮漆黑。 so beautiful 啊，记得当时应该是 James Blunt 唱过一首歌吧 You are so beautiful 后面加一个 to me 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赞美人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怎么讲的技巧你可以夸一个人很美 You are so beautiful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听多了之后会让人觉得你就是嘴甜但如果你后面加一个 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 就让人觉得你很真诚可能这样的一句话乍一听会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动听但仔细想想这句话是很走心的可能在别人的眼中他看不到你的美甚至于可能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他并看不到你这个人但是我看到你了而且在我的眼中你是最美的所以这样的一句话经过这样的一种解释我觉得就更加的有魔力了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钟爱的英文歌张若刚千呼万唤始出来他说了一首啊，我们翻一下刚才他说到的这首哈、啊，他说了一首 MLTR 的 That's Why 其实提到 MLTR 这首歌哈、啊，这个组合、啊、这个乐队可能有些会很陌生但如果把它每一个字母给它扩写啊，不是缩写的话就是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对就是这样的一支乐队当时可能最早让他们接近我们中国听众的就是那首《吻别》他翻唱的英文版的《吻别》但实际上他们是一支丹麦的乐队在我的印象当中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歌曲特别我刚看到是谁发来的对 Frank 发来了一首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breathless、啊嗯、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是这首歌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了我们再继续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今天很多人提到的陶喆但是不是张若刚说到的 I love you 也不是他的其他歌曲而是这首不是普通朋友啊不是普通朋友是他演唱的这首唱给某一个人的歌曲的名字叫做 Melody

我觉得你也应该可以。可能因为直播间有这样的一种氛围，毕竟我把灯调暗了不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带来的都是那些歌名是英文但内容是中文的歌曲，也借这样的一个由头想从大家这儿了解一下你有什么钟爱的英文歌。看到大家发来的歌曲之后，我再加以统计，基本上未来如果我们做英文专场的话，大概是什么年代，大概是什么曲风，也就一目了然了。看了很多听友发来的留言，我发现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啊，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英文老歌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位头一次见的朋友叫做大黑熊三三，说 Take That 翻唱过 How Deep Is Your Love， 完全唱出了不同于原唱 Bee Gees 这个当年名噪一时的英国乐队。对，我记得当时男左女右这个节目还请所有的嘉宾以及主持人共同演唱了一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当然 Take That 和 Bee Gees 这两支乐队能提出来的话，应该也是一位听音乐很多年的朋友。窗外有景发来了一首歌曲的名字 Here I Am， Here I Am，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的 Here I Am， 你说的是布莱恩亚当斯的那版还是其他的版本，可以一会儿来交流一下。好的，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放出今天的歌曲，那些有着英文名但却用中文演唱的歌曲。下面的一首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 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曲 Beautiful Love。 刚刚看到一位听友，也之前在我们的歌当中互动过的听友，叫做莫竹子，他发来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记得有一个瑞典组合，女主唱是光头，听过他们的歌很好听，不知道歌名和歌手名，请问大家有知道的吗？我贸然的来答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的印象当中，女主唱还是光头的，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Sinéad O'Connor， 但她不是瑞典的，她是爱尔兰的，她确实是一个摇滚乐手，也是一个摇滚乐的歌手。她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在她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无数人的心中她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她好像从某一个年纪开始就一直是光头世人，包括在他演唱包括演出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爱尔兰女歌手摇滚乐手 Sinéad O'Connor、中文就是辛尼欧康纳。如果莫竹子你此时此刻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找一找这样的一个女歌手，看一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一位。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歌曲哈。很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老的歌曲了，包括张若刚提到的 Boys to Men 以及 Boyzone、都是男孩组合、Boyzone 当时的那首歌 No Matter What， 当时我记得他们好像跟帕瓦罗蒂还在现场演唱过。而且刚才他也提到了应该是 Savage Garden、野人花园。对，野人花园是由两个男歌手来组成的一个组合、后来两个人分开了之后，确实其中的一位发挥的或者发展的还是相对来说很好的。对，因为其实在一个组合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人是比另一个人要优秀很多的，所以可能对于这样的组合来说，单飞未必是一个坏的选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就来自于刚才应该很多听友连上或者点到的一首歌，周杰伦的歌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麦麦》。 没有你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把咖啡倒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找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谁该坚强起来？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的回忆爱，你说已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Bye. 哈巴，不用跟朋友说吧，如果又和好了，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跟谁不说的计划的社会里，我写的小说根本是空白。你说既然已分开，为何还要把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麦麦》，也是今天应该听友们当中连到最多的一首歌曲哈。嗯，这首歌真的让我想起了曾经的那一位主持人，当然他现在还在主持节目啊。对对对，就会让人想起他《麦麦》啊。这个歌和那个名字起的真的是相映成趣，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好了，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的是孙燕姿演唱的《The Moment》。 变成星 这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 The Moment。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让我当时想到之后觉得特别的有趣，就其实你看啊，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可以简单单的从男歌手女歌手来给他们做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都是男歌手的歌，或者带来的都是女歌手的歌曲，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划分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有的时候你就喜欢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共同点，在你听了很多的歌之后，哎，你希望有一个点能把一些歌串起来，而这些点平时可能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比如就像今天节目当中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那些歌曲是英文的，但实际上歌词的内容都是中文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歌曲，你用这样的一个点把它串起来，这个点的意义倒不是有多大，只不过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人应该给自己找一点乐子，找一点非常小的小趣味小情调嘛，是不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很多朋友发来了很多的歌曲，看来大家平时听的英文歌也都不少，那就更加笃定了我在日后专门在一周当中挑出一天来给大家放英文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就这么办吧。再来听下面的一首歌，应该是今天的倒数第二首了，来自林俊杰演唱的 Love You You。 像孤独的渔夫，说不出爱的温度，很想给你幸福，你却自我保护，转弯处只剩下潮汐之外的荒芜。 Love you you却在海里迷了路，找不出新的归宿，思念越长越苦，心跳乱了脚步，怎么我读不懂你唇语之间的无助。就算用尽所有真心，却到不了你的心底，回忆难以靠近，是我奢求的唯一，让我用尽所有力气，只要你相信我最坚持的声音，只剩一句 Love you you stay with me。